相机，把自己给你，却换得如此伤心。啊啊，红雨，红红的雨，叫我如何能够相信鲜红的雨滴。

起有太多的借口，不管你内心是否能接受，受伤的是你，不会是我。别说你要走，习惯孤独生活的自由，爱情有太多的迷惑，无论你深藏在哪个角落，痛苦的是你，不会是我。 分手仍然可以在某个阶节对我亲自说、如何地婉转，如何决绝，全部在暗示日后别留恋。藉着呼吸接触，这晚却要借他说旧梦结束，但愿是另一种慰藉， 你怕看见我，因你就地痛哭，由他引路，由他带路，由他透露，旁人奉告也许更好，从他态度，从他自豪，重温往事，难过又羡慕。终于我知道如何才是痛，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，就算是分手仍然可以在某个街节对我亲自说，如何地婉转，如何决绝，全部在暗示，日后别留恋。旧日藉着呼吸接触，这晚却要借他说旧梦结束，但愿是另一种慰藉。你怕看见我，因你就地痛哭，由他引路，由他带路，由他透露，旁人奉告也许更好，从他态度，从他自豪，重温往事，难过又羡慕，由他引路，由他带路，由他透露，旁人奉告也许更好，从他态度，从他自豪，重温往事，难过又羡慕。 想要

过的心，让你今天轻轻贴近，多少安慰及疑问，偷偷的在心，情难自禁，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，只珍惜我的心，如明白我继续情缘热恋，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，终此一生也火光的吻。长夜有你最也真，让我终于找到信任，不管一切是疑问，快乐情难自禁，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，请珍惜我的心，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，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不要等是疑问，快乐是情人。